众号顺心牵手果蔬汁吧。 三元古传古碧王致和六必居，手边的美味，身边的营养，从甜鲜到餐桌。 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上八点，河北城市的光亮很美，走进世界才明白世界就在脚下。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 北京时间的晚上8:01，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M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大佐。 Hello， 大家好，我是月月。我们在11的晚上跟大家相见咯，依然是我们用我们音乐的方式，所以说呢，欢迎各位在收听收看的同时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具体的办法有以下的几种。首先是我们传统的办法 ,FM98.2M927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声音了。当然更加推荐的是各位用视频的办法来参与到节目当中。的视频的方式有以下的几种，请听好。第一个呢是我们微信的方式，在微信当中去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关注，左下角是我们的直播间的按钮，在里面呢找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当然了，在一直播和北京时间里面去搜索活力982也是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过节。旁边配了一个手语翻译，比心比心， 多好，听广播还有手语翻译， 我觉得也是。所以说各位赶快来看一看哦，看看我旁边的这位资深的手语翻译。 好了，不要闹了， 开个玩笑。 对，欢迎大家啊，通过以上这几种网络视频直播的形式呢，来观看到我们今天晚上的挑战新歌声的网络直播。同时呢，如果您现在还堵在路上的话，估计这个就不大对劲了。 也许是 从早堵到，从昨天晚上一直堵到现在吗？ 堵到现在吗？ 那可能是在车里睡着了。 现在应该都已经团聚了，是不是？ 嗯，对，差不多该团聚的都已经团聚了，该出去玩的呢，大家都已经出去玩了。 如 果您现在还宅在家里的话呢，不妨这个听一听我们今天晚上的挑战新歌声，来给大家分享很多好听的歌曲。同时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调频 FM98.2 和 M927 双频来收听我们今天晚上的挑战新歌声。 今天是10月1号，是放假了哈，所以说各位是如何度过这个十一假期的，有怎样的安排，也欢迎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来跟我们进行互动，我们在这里跟大家一起玩耍哦。 没错啊，那接下来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嘉宾。 到场的嘉宾啊，我们每期都会有重磅嘉宾，那么今天到底是谁呢？十 一 也不休息。 好， 哦，好的， 嘉宾 放假了。 嘉宾放假了。 欢迎假装有嘉宾， 这边也没有嘉宾。 好调皮，好皮啊。 对，今天我们请到的是葫芦娃里边的 爷爷 七娃啊，对，野生娃。 爷爷 开玩笑啊，这个刚刚的一个小的玩笑啊，这个我们今天晚上还是以歌曲的形式来跟大家一起度过十一长假的第一天啊，这个来跟大家分享最近特别热门的特别火爆的一些歌曲。对，当然如果你也有更多好听的歌曲要推荐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来跟我们一起分享。 好了，那接下来还是用我们的声音的形式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今天晚上的快乐吧。 嗯，所以到底第一首歌这么重要的时刻啊，这第一首歌应该是勇担重担是怎样好听。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我还是换一首。 第一首歌说我压力好大。 因为第一首歌曲的制作人，他的词作者、曲作者以及演唱者，都表示丝毫不惧怕这份压力。 哇， 我刚刚说到的这个，要不然换一首，是因为这首歌曲它的曲风稍稍有一点淡淡的忧伤。 哦，所以一般来讲的话，这个时候，就是十一的时候，适合听什么样的歌呢？ 对，适合听火爆的歌。 啊、哦。 哎，好了，我们还是按照顺序啊，来一一给大家分享今天晚上的歌曲。 我只是在思考 的这个，要不然换一首，是因为这首歌曲它的曲风稍稍有一点淡淡的忧伤。 哦，所以一般来讲的话，这个时候，就是十一的时候，适合听什么样的歌呢？ 对，适合听火爆的歌。 啊、哦。 哎，好了，我们还是按照顺序啊，来一一给大家分享今天晚上的歌曲。 我只是在思考，就第一首歌这么厉害，但是带点淡淡忧伤，它是什么样的一首歌呢？我就更好奇了。 OK， 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于李荣浩，叫做《年少有为》。 哇， 一起来听吧。 来听。 几杯，祝我年少有为。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李荣浩，年少有为。 年少有为，第一首稍微有一点丧啊、哦有一点不开心。 对，稍稍有一点不开心。 但这个其实是走的先苦后甜的风格，而且呢其实也是现实嘛，因为十一是结婚的大好日子。 你这个圈子兜的可一点都不远，我完全没有想到说是。仿佛在伤口上撒盐一般。 对对对。确实很现实啊，但是就各自安好，加油。我竟然不知道该如何去说。 我以为你要说点什么就是暖心的话。 我没有办法去暖这种心，你没觉得吗？ 刚刚插完人心窝子一刀，然后 又捅一刀， 又捅一刀是吧？啊，当然啊，这个歌曲本身还是特别的 很好听， 有味道而且有感情的，还是一味的这个李荣浩的风格啊、当然在这个爱情里边遇见的难题啊，我就真的觉得不管是之前我们的父辈也好，还是我们之后就是比我们再小一点的弟弟妹妹，他们即将遇到的这些东西也好，这在爱情里边遇到的难题总是这个唱的要比歌还要难忘。 嗯，没错哈、啊、就是如果有共同回忆的话可能会稍微的就是心痛一些。 对， 不过没有关系嘛，我们就是先苦后甜，接下来还有更加好听的，然后同时不会那么伤感的歌曲。 对，没错啊，这个是其实是一点、但是今天呢把这首歌推荐给大家呢 还是要讲讲理由的。 对，没错，因为 好听的，然后同时不会那么伤感的歌曲。 对，没错啊，这个是其实是一点、但是今天呢把这首歌推荐给大家呢 还是要讲讲理由的。 对，没错，因为毕竟是李荣浩嘛， 是的， 又是一首自己作词作曲然后担任制作人的一首歌曲、叫做年少有为，而且他在这首歌里面呢确实非常简单，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但是非常一针见血的说是刺中了现实当中的我们。 没错，所以一开始我就说的很现实，可能也会有点扎心、而且像李荣浩他的很多首歌其实都是这样的风格，什么模特啊，还有很多很戒烟之类的、就是其实是稀疏平常的一些日常小事，然后但是他歌词也不难，但是让人听了之后确实是感觉会有扎心或者会有共鸣。 对，没错，尤其是从上一张专辑那个祝你幸福、一直到这个新曲年少有为， 对， 他都可以用这种最简单的，你看刚刚这个歌词里边基本上都是最为简单的话语， 没错， 但是就能直戳人心。 是的是的、所以就是最简单直白的词语也可以让人感到很揪心啊，很走心，同时呢将每个倔强的男人，其实就是我觉得可能他的歌更是属于男生的歌，是吧，就男生系的， 就更抒发 男生的心思。对对 对，所以可能也会唱出男生的一些想法哈。 对，没错，而且歌曲呢以大量的这种弦乐编织啊，关于一段平凡爱情里边的深刻，中段呢也是加入了这个李荣浩精湛的电吉他的技法与编曲，将这个男人面对情感的压抑和撕心裂肺用了另外一种层次来表达，这是男人在爱情里边的坚强，也是悔恨，也是不舍。 其实在他的这个新专辑当中还有一些其他的歌曲也很棒，比如说像有温度的一碗热的粥啊，这个就是永远在心底深处的温柔，同时也可以让人看到一些画面，就是他的这个词包括他的歌的画面感都是十足的，同时还有像砸烂的墙板呢则是对于这段爱情的一种倔强态度，同时还有像年少有为则是那种感慨如果时间可以再次到来的话，对于爱情的一些想法哈，所以说这些歌曲我觉得其实都代表着他的一种态度，也一直很李荣浩。 对，没错，尤其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体会啊，李荣浩的歌听多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很多歌是一个故事连接着另外一个故事 哦，所以是有情景的连接的。 对，很有可能是这样的，但是当然我们也不知道这个 李大哥是怎么想的，对吧？这个我们只是能自己揣测去思考一下嘛。 没错。 但是你确实听完他的歌之后，一首接着一首的，很多歌就像是，也有可能像是一个故事一样， 嗯， 一个情节加另外一个情节这样的。 说不定在未来的某一天，李荣浩突然从原来的歌手到现在的制作人，再到未来也许会变成导演，就会把自己的歌的故事然后拍成这些画面的东西哈。 嗯， 期待一下。 对，没错。 嗯， 其实不知道刚刚大家啊有没有这个去思考里边的一句歌词。 嗯， 我刚刚看到应该一共是唱了两遍。 嗯 啊，在副歌的时候唱了两遍。 嗯， 就是说假如我年少有为知进退，才不会让你替我受罪。 嗯， 婚礼上多喝几杯，和你现在的那位在婚礼上多喝几杯。 嗯， 祝我年少有为。 嗯， 哇，配上这么欢快的背景音乐， 就是让大家就是也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吧。我觉得真的是每个人的少年时代都会遇到很多人，也会有一些遗憾，这些都非常正常的，就是看自己如何去面对。 没错啊，这个时候我还是换一首比较 伤感的 伤感一点的背景音乐比较好。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哦，天哪，会不会哭出 来？ 来 听一首背景音乐可还行。 没有，我刚刚就很期待会怎样的一个伤感的，然后我们再讲一讲伤感的故事。 对，其实啊，这个有人说这首歌他写的歌词呢，画面感有点太过于强烈了，真的就像是一个现在30或者是40岁的成熟男人在回过头来，或者说看到了之前自己喜欢的另外一半现在的状态，然后去回想之前自己的生活经历，有一点这样的情景再现。 其实很多人可能对于爱情当中的初恋，或者是第一次，或者是那个时候的懵懂啊，都是有很美好的回忆的哈。所以就把那份回忆放在心底。 对，没错。尤其也有可能就像是电影《后来的我们》，还记得吗？对，《后来的我们》里边的林建清和方小小彼此拥有，吃着同一锅的泡面，听着同一个耳机的 MP3， 一起畅想着有钱后的生活。但是当时最后一句话大家肯定还记得，后来的我们什么都有了，但是没有了我们。 对。我有点羡慕，就是他们最后再相见的时候， 对那种淡然， 对对对，然后 或者说坦然面对， 对，一起去回忆那个时候之前的一些经历。 对，当然这也是爱情里面另外一种美好的东西吧。 对， 对，再来跟大家分享分享网友的留言哦。 好， 有人说好可惜，曾经我爱过你，但我却不懂你。你为我所做的所有的细节，也是直到后来才懂得有多么的珍贵。原来后知后觉这个词真的是很可怕，毕竟懂得之后就已经再也回不去了。对，还有人说这个爱情啊，不仅仅是我们想象之中的甜美和梦幻，毕竟每个人都要生活在这个极其现实的社会里面，而穷病真正会击垮所有人的幻想，直到后来彼此的不解、争吵、冷战，也会将原本永远爱你的誓言一步一步地逼入到退无可退的悬崖边。当然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或者说每一个在爱情里面、在爱情外面的人都不想去看到的这样一个事情。 不过多多少少好像每个人都会有 这样的经历 哈，所以真的是我觉得这也是最美好的一个部分，因为总是要有一些遗憾嘛。有了这些遗憾之后，我们才会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东西。 对，没错啊。也会去一是珍惜我们现在所拥有的，另外一个也是会展望我们未来即将拥有的东西。 没错，就珍惜现在咯，比如说跟家人的团聚，比如说我们的声音。 OK， 这也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李荣浩《年少有为》。那么接下来第二首歌曲还是来自于一个非常非常厉害而且声音特别走心的一个歌手，叫做毛不易。第二首歌曲《不染》， 一起来听。 是因为镜中的花枯萎，时光它去不回，但愿洗去浮华，淡去一身尘灰，再与你一壶起，但愿洗去浮华，淡去一身尘灰。 天推荐的第二首歌曲来自于毛不易《不染》。 嗯，很有韵味的一首歌曲。 嗯，对，没错。哎，有没有发现最近毛不易或者是说对还有谭维维 最近好像是霸屏，就是他们很多影视剧或者是这种电影上映之后，会发现他们这个影视剧的歌曲基本上就是这两个人给包了。 对，没错，有很多的最近的这个一些大火的，不管是在 TV 上播放的，还是在这个网络视频 上 播放 的，对对对，都有 很多这个主题曲都是被两个人包圆了。 没错，所以大家可以发现一些新秀哈，因为经常可能一些歌曲就是经常一些歌手会通过这样的影视的方式去传达他们的一些歌曲的理解，所以现在又有了这个影视传唱歌曲的新秀。这两位， 刚刚这首歌曲《不染》来自于这个新剧，这叫做香蜜沉沉烬如霜。 嗯， 其实也应该不算是新剧了， 也不是新剧了，但是当时确实很火热。 对，没错啊。来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曲啊。这个不染呢，是萨顶顶邀请知名音乐人简弘毅和海雷为毛不易量身定制的一首歌曲，连这个 demo 都录了最接近他声音的版本。 哇哦， 对， 好用心。对，那同时呢，其中有一句啊，不愿染是与非啊，这句也是刚刚我也重复在私下听歌的时候都有重复， 相信每个人都会重复。 对对对，觉得啊，天哪，不愿染是与非，每个人的心愿应该都是这样。对对 对, 对， 同时呢，歌曲的开篇就像毛不易自己的一个写照哈，不论周遭环境如何，他总是一副故我的姿态，将世间的是非纷扰隔绝在自己的小世界之外，浅吟低唱出了一生无悔的潇洒。我觉得确实毛不易做到了， 没错， 不管是他的歌还是他的为人都是这样。 对，不然呢，也是毛不易首次为电视剧演唱的歌曲，加上本剧的唯美古装的特点，演唱时呢，对于情感的把握以及对于歌曲的与这个以往歌曲啊有这种截然不同的感受。更因为呢，这首歌曲超出了他的舒适音区，让他在录音的时候遭遇到了自己的极低音和极高音的双重挑战。 难度还是很大的， 难度挺大的，大家听起来肯定会觉得很好听，但是一旦要是试着自己去哼唱的时候，你会发现这首歌难度确实很大。 各位，我们的听众和网友们也可以挑战一下啊，开启录音模式尝试一下这首歌。 对，没错。 对，那同时像制作难度还是很大的， 难度挺大的，大家听起来肯定会觉得很好听，但是一旦要是试着自己去哼唱的时候，你会发现这首歌难度确实很大。 各位，我们的听众和网友们也可以挑战一下啊，开启录音模式尝试一下这首歌。 对，没错。 对，那同时像制作人萨顶顶老师也是多次的来鼓励并且教授了他关于气息和发声的秘诀，因为其实之前好像毛不易的一些歌曲相对来说都是偏中庸型的，就是比较适合他自己的舒适区， 在他的舒适区里面去唱。 对对对，然后同时也帮助他完成了这次突破和挑战哈，所以这次唱完了之后，毛不易也说了，感慨到这次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很过瘾的挑战，同时也感慨萨老师很厉害哈，而且也是强力的在推荐这首歌曲，所以各位也可以码住了，可以反复来听了。 没错，这首歌曲也是我们今天推荐的第二首歌曲，叫做《不染》，来自于毛不易。当然这部这个影视剧呢，对，香蜜沉沉烬如霜啊，大家也可以去观看一下，这个毕竟是十一假期嘛，这个没事的时候可以在家刷刷剧，也可以去这个刷刷剧。 没错。这个当时 突然想不到什么其他的事情可以做了，可以去上上班，工作。 这个当时好像是跟《延禧攻略》一起来上的，时间是差不多相仿的，但是也是吸粉了无数哈。我周围就有很多朋友两部同时在看，而且对这部的评价也非常高。 对，而且萨顶顶萨老师呢，也是担任了全剧的音乐制作的总监，负责全部的配乐以及剧中歌曲的创作与制作。大家想一想啊，这个萨顶顶老师之前以往的那种风格， 原来他也可以有这样风格的歌曲哦。 对，没错，不仅仅是那种特别仙儿化的歌曲，也可以有这种古风形式的，也非常的好听。 没错。 OK， 这是我们分享的第二首歌曲，来自于毛不易《不染》。那么在一小段片花之后呢，还会有更多好听的歌曲分享给大家。一会儿见，不要走开哦。 一会儿见。 说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Ru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还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大佐。 Hello， 大家好，我是月月。放假了，我们一起邀请各位在放假第一天的晚上。 你好像刚刚才知道放假了，半个小时之前我们刚说过一遍。 是的，是的，总是要反复强调放假了吗？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还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大佐。 Hello， 大家好，我是月月。放假了，我们一起邀请各位在放假第一天的晚上。 你好像刚刚才知道放假了，半个小时之前我们刚说过一遍。 是的，是的，总是要反复强调放假了嘛。邀请各位继续的通过各种的办法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具体的参与方式有以下的几种：首先，传统的广播的方式 ，FM98.2、AM927就可以收听到我们的声音。当然还有视频的办法，那视频的方式有以下的几种啊。首先，哎，第一个呢就是刚刚我们的泽老师啊手中所示范的，对，各位可以看得更清楚了，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各位在微信当中去关注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关注，左下角有我们的直播间的按钮，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名字挑战新歌声，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了。那更加欢迎的是通过一直播和北京时间当中去搜索活力982，也是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哦。赶快一起来过节。 当然如果您现在还在行驶的路上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8.2 和 FM927 双频来收听我们今天晚上的挑战新歌声。虽然说今天没有嘉宾啊，但是我们两个呢就是彼此的嘉宾。 是的，是的，同时也是大家的嘉宾，陪伴各位一起度过今天的夜晚。我估计现在如果要是能听的话，在路上的话可能是刚刚欢聚完，然后现在可能在回家，然后好多想象。 对，好多的想象，好多种的可能啊。 是的， 对。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曲，我们把想象把这种可能变成现实。接下来这首歌曲送给大家，叫做100万个可能。 哇， 一起来听， 一起来听。 刚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 Christine 一百万个可能。 这首歌特别适合去放空自己，就是在 有可能说这个版本的一百万个可能特别适合放空自己。 我觉得这个是真的能给每个人带来一百万种可能的一首歌。 对，这个真的是每个人根据自己的想法，可能想到的场景或者是说那种感受肯定是不一样的。 你像刚刚你说到的场景哈，我的脑海当中的场景就是我不知道，可能每个人跟我一样都会做一种梦，就好像自己就是在悬崖里面跳下来，但不是那种急急往下冲的感觉。你在慢慢的下落的过程当中，可能周围脑海当中什么都没有，但是似乎什么都有，然后就是整个在往下沉，然后要经历很多很多，就有一种穿梭的感觉。 很神奇。 对，很神奇，但是你会很享受在其中，就是这种时空的转换的感觉。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听到这首歌曲想到了卖火柴的小女孩。 卖火柴的小女孩为什么？ 对，而就是最后那一幕，就是她点燃了最后一根火柴。 明白。 对，然后看到了自己的奶奶。对，这样的场景我想到的 是 这个， 就 是 很虚幻的那种感觉。 对， 我相信可能每个人在听的时候都会有自己 的想法。 对对对，真的是一百万种可能。 对，没错啊。来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曲。刚刚呢也听到了啊，这个里面所唱到的中文歌词可能不是那么的就是咬字太清楚。为什么呢？ 我刚刚还在好奇，我说这个 Christine 哈，他怎么唱中文歌唱得这么好。 对， 我在想他是外国人吗？然后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怎么唱中文唱得这么好听？ 对，没错啊。这个接下来给大家介绍这首歌曲。其实呢很多人听到这首歌曲应该是从抖音上面听到的。对， 可能也是悬崖跳下去的画面。 但还真不是。 是吗？ 抖音上我记得有好多个版本，然后我个人比较喜爱的是胡二老师的那个版本。就是可以说他特别能给人力量， 有地气儿，接地气儿的那种。 对，真的就是你看刚刚这首他是唱出了那种虚幻的感觉。但是胡二唱的呢就是 心里特踏实。 对，就真的是告诉你今天失败了别怕，明天会有一百万种可能等着你。 明白。这种可能就是听完了之后可能你还不知道未来方向是什么，但是你会持续想象。 对 对，两种不同的感觉唱出来了哈。 对，没错啊。这首歌曲呢这个也是完美融合了西方女生的视野和话语。然后把这种类似于吟游诗词的意境唱了出来。开场呢就用这种中文的演唱方式也是比较厉害啊。这个真的是没有想到。 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把中西的唱法结合到一起。刚刚大佐在听的时候还说是像圣歌。就是那种很飘，然后 有点像国外教堂里面放的那种歌曲。 对对对，就是那种圣歌的感觉。所以是把这个中西也是结合到了一起。而且像这个也是 Christine 丁丁的第一张创作专辑，叫一百万个可能。 对。而且啊这个也是受到了很多音乐界的大咖们的指导 支持、 支持。比如说老爹迪克牛仔。唯一指名力荐的新人就是 Christine 丁丁。 天哪，而且还是特别献唱了一首歌叫做不回头啊。 对，没错啊。 我上一次对于老爹的一个印象还是哎呦呦我的老爹的就是那首歌。叫什么来着？ 就叫老爹。 对，就叫老爹。对，还是那首歌。看这次又有合作，我们回头也可以找来听一听。 对，没错啊。其实不知道大家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受。可能是会被他的那种比较轻柔，对，轻柔或者是说极具魅力的嗓音所吸引。 没错哈。大家还可以看一看他写的歌词，也会感觉一个外国人好像对中国的诗词啊这种非常具 有很深入的了解。 对对对，诗情画意的感觉掌握得非常的透彻哈。 对， 而且也融合了很多女性的特点，比如说这种坦率的态度以及充满着画面感的这样的词句，所以真的是非常厉害了。 没错啊。这首歌曲呢也是整张专辑融合了摇滚、流行音乐、民谣以及中国风等等多种的曲风。Christine 呢以他多年对于中国文学以及唐诗宋词的热爱呢，在多首歌曲当中很自然的也很巧妙的融合了诗词的意境，以及这个 Christine 作为一名西方女性对于诗词这种坦率果决的字句。 我发现很多的就是外国人，然后凡是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话，他们会 做非常深入的一些研究， 哎， 甚至胜过我们甚至是强于我们日常的普通人的，对，所以感觉他们还是非常厉害的哈。 嗯， 而且你看 Christine 还是将自己的理解带入到了歌曲当中，其实也是另外的一种诠释和另外的一种展示。那么整张专辑的这个歌词的概念和主体呢，其实它都是传达他自己以及每个人在面对生命的困难时候必须要用很正面的力量去克服，同时不要忘记每秒钟都是非常珍贵值得珍惜充满了希望的。同时呢，人生就像梦一样无法了解，但是必须要走下去。其实我觉得他的声音包括他的诠释，我觉得真的很适合在梦中去听， 对，类似于一个 听完也像在梦中一样。对对对，真的是这样。哇，这个天使的词真的是 在你 很恰当， 失望在你落魄的时候，有那么一根绳子突然出现在你的脑海当中，有那么一个声音拉着你往前走一把。 没错，在你放空的时候就去听一听 Christine 的专辑。那如果 对, 对，其实说到这儿我突然想到了，Christine 有点像这个离我们比较遥远的声音那样的感觉，在脑海里边那样的感觉。而其他比如说男生版本的那种特别有力量的，有点像父亲的手在你肩膀上拍两下， 没错， 没事孩子，接着往下走。 他们俩治愈的力量是不一样的，有的可能更就是你像那个Christine， 他可能是那种慢慢滋润到你内心的，但是可能当时并没有什么改观。 对，之后会有的。 对，那另外一版呢，可能立马就会止痛，是这样的。 对，没错，哎，对。这也是我们推荐的第三首歌曲，来自于 Christine《一百万个可能》。OK， 继续来听歌啊，有好多好听的歌曲要分享给大家。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曲也是一首来源于网络的歌曲， 我看现在排名到第一了， 对，现在已经排到第一的位置了，非常非常棒啊。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来自于张子豪，叫做《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来听啊。 愿意 刚才这首歌曲也是我们今天推荐的第四首歌曲，来自于张子豪，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趁我还没有过保质期，趁你还愿意。 嗯，对，张子豪呢还是现在在网络上如果搜索这个人的话， 嗯， 还真的找不到太多的有关于他的消息啊， 太多的消息找不到啊，这样一个神秘的人物却唱出了很多人的心声。 对，没错，而且这首歌现在已经排到了这个网易音乐排行榜的第一名， 嗯，新歌榜的第一，然后好像也好几 热歌榜 好几周都有，哦，热歌榜第一， 对，好几周， 因为我看好几周都有他了， 对，好几周确实都有他，而且这个现在的评论数量已经达到了10万加， 哇，居高不下，而且在抖音啊这个各个的短视频的平台当中也非常的火啊。 对，没错啊，这个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也可以去下载啊收藏听一听这首歌曲，叫做可不可以， 是的， 嗯，对，跟大家分享分享网友的留言啊，在这首歌曲下面也找了好几个留言，有人说我希望你过得不好，变傻变胖变丑，这样我才能接触到你，我又希望你过得很好，冷了有人给你准备衣服，饿了有人给你做好吃的，把你宠得像一个孩子一样，你还是过得好点吧，别来找我了。 嗯，我刚刚看前面几句话的时候还在想这是怎样的一个故事， 嗯 嗯，有点小悲伤啊， 对，可能有点像我们最开始推荐的那首歌曲， 嗯， 年少有为， 年少有为， 类似的想法， 没错，嗯，还是在乎的， 对，没错啊。 我们还可以再看看其他朋友的留言啊， 嗯， 有朋友说的是什么呢，说他和他的女朋友谈了3年半了，可是呢他在西亚斯，他在就是两个人分隔两地，同时呢每个月平时也是互相去找几次，但是呢却还是败给了距离，他喜欢上了他们那边学校的男生，同时还说跟他在一起又不是很开心啊，所以可能还是想要去挽回这样的一个故事，继续不再给大家继续读了， 对， 但是确实可能也是因为距离，因为时间，两个人之间的爱情也会有了另外的一个走向， 对，没错， 还是要祝福你们两个， 对，没错啊，这个不一定失去的就永远失去了， 嗯， 也不一定你失去的那个就是你最终将会得到的那个。 我觉得今天一天的这样的就是一个时段的这样的歌曲都是告诉我们要珍惜现在， 差不多一个类型的， 对，嗯，要珍惜现在，嗯， 对，而且《林徽因传》里边也有一段话啊， 嗯， 说人的一生呢要经历太多的生离死别，那些突如其来的离别呢往往将人伤得措手不及， 嗯， 人生何处不相逢，但有些转身真的就是一生，从此后会无期，永不相见，用力爱过的人讲再见的那一刻格外艰难，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离死别，而是对方已经云淡风轻，而你却念念不忘。 天哪，这个真的是要有一些故事和经历才可以懂， 对， 嗯， 确实，毕竟人家是林徽因，嗯， 没错。 好了，这是我们给大家推荐的第四首歌曲，那么看看时间啊，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20:51， 嗯，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要马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嗯， 也非常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收听和收看，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 嗯， 祝大家 节日快乐， 节日快乐，祝大家第一天节日快乐，啊， 是的，明天我们还见呢。 对，稍后大家即将收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嗯，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还有最后一首歌曲要推荐给大家， 哎，是怎样的一首歌曲呢， 叫做Way back home， 一起来听吧， 一起来听。 这是一个复杂的努力的在歌，阿姆里马格都결국너의겨친걸결국인유의흐른데이젠돌아가너라는집으로지금다시 way back home back home 열린 서랍 같아 하늘로 높이 날린 넌 자꾸 내게 되돌아와 힘들게 삼킨 이별도 다 그대로인 걸 oh, oh, oh, oh. 수없이 떠는 길 위에서 난 너를 발견하고 비우려 했던 마음은 또 이렇게 너로 차올라 发觉间隔着一点